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线程的最后一篇，为什么局部变量是线程安全的。我们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共享变量的时候会导致并发问题。那在 Java 语言里，是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是共享变量呢？工作中我发现不少同学会给方法里面的局部变量设置同步，显然这些同学并没有把共享变量搞清楚。那 Java 方法里的局部变量是否存在并发问题呢？下面我们就先结合一个例子剖析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文中示例代码里的 Fibonacci 这个方法会根据传入的参数 n 返回1到 n 的斐波那契数列。斐波那契数列类似于这样 ,1,1,2,3,5,8,13,21,34。第一项和第二项是 1, 从第三项开始呢，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在这个方法里面有个局部变量数组 R2 用来保存数列的结果。每次计算完一项呢，都会更新数组 R2 对应位置中的值。你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多线程调用 Fibonacci 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数组 R2 是否存在数据竞争呢？你可以在大脑里模拟一下多个线程调用 Fibonacci 方法的情景。假设多个线程执行到一处，多个线程都要对数组 R2 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赋值。这里看上去好像是存在数据竞争的，不过呢，感觉再次欺骗了你。其实很多人也是知道局部变量不存在数据竞争，但是至于原因嘛，就说不清楚了。那它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你需要一点编译原理的知识。你知道在 CPU 层面是没有方法的概念的， CPU 的眼里只有一条一条的指令，编译程序负责把高级语言里的方法转换成一条条的指令。所以你可以站在编译器实现者的角度来思考怎样完成方法到指令的转换。高级语言里的普通语句，例如上面的 RI 等于 RI-2 加 RI-1， 翻译成 CPU 的指令相对简单，可是方法的调用就比较复杂了。再例如文中接下来的这三行代码，第一行声明一个 int 型变量 A， 第二行呢调用方法 Fibonacci A， 第三行呢将 B 赋值给 C。 当你调用 Fibonacci A 的时候， CPU 首先要找到方法 Fibonacci 的地址，然后跳转到这个地址呢去执行代码。最后 CPU 执行完 Fibonacci 方法之后呢，要能够返回，首先找到调用方法的下一条语句的地址，也就是 C 等于 B 的地址，再跳转到这个地址呢去执行。你可以参考文中方法调用过程示意图再加深一下理解。到这里方法调用的过程想必你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CPU 去哪里找到调用方法的参数和返回地址呢？如果你熟悉 CPU 的工作原理，你可能会立刻想到通过 CPU 的堆栈寄存器。 CPU 支持一种栈结构，栈你一定很熟悉了，就像手枪的弹夹先入后出，因为这个栈是和方法调用相关的，因此经常也被称为调用栈。例如有三个方法 ABC， 它们的调用关系呢是 A 调用 B，B 调用 C， 在运行时会构建出文中所示的调用栈。每个方法在调用栈里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称为栈帧，每个栈帧里面都有对应的方法需要的参数和返回地址。当调用方法时就会创建新的栈帧并压入调用栈，当方法返回时呢，对应的栈帧就会被自动弹出，也就是说栈帧和方法是同生共死的。利用栈结构来支持方法调用这个方案非常普遍，以至于 CPU 里都内置了栈寄存器。虽然各家编程语言定义的方法千奇百怪，但是方法的内部执行原理却是出奇的一致，都是靠栈结构解决的。 Java 语言虽然是靠虚拟机解释执行的，但是方法的调用也是利用栈结构解决的。我们已经知道了方法间的调用在 CPU 眼里是怎么执行的，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方法内的局部变量存在了哪里？局部变量的作用域是方法内部，也就是说当方法执行完呢，局部变量就没用了，局部变量应该和方法同生共死。此时呢，你应该会想到调用栈的栈帧，调用栈的栈帧就是和方法同生共死的，所以局部变量放到调用栈那里是相当的合理。事实上呢，的确也是这样，局部变量就是放到了调用栈里，于是调用栈的结构就变成了文中图示的那个样子。 这个结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学 Java 语言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教材都会告诉你 new 出来的对象是在堆里，局部变量是在栈里。只不过很多人并不清楚堆和栈的区别，以及为什么要区分堆和栈。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局部变量是和方法同生共死的，一个变量如果要想跨越方法的边界，就必须创建在堆里。两个线程可以同时用不同的参数调用相同的方法。那调用栈和线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答案是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独立的调用栈，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两个线程就互相干扰了。如文中的关系图所示，线程 ABC 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独立的调用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偏首的问题， Java 方法里的局部变量是否存在并发问题呢？现在你应该很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每个线程都有自己的调用栈，局部变量保存在线程各自的调用栈里，不会共享，所以自然也不会有并发问题。再次重申一遍，没有共享就没有伤害。方法里的局部变量因为不会和其他线程共享，所以没有并发问题。这个思路呢很好，已经成为解决并发问题的一项重要技术。同时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线程封闭，比较官方的解释是仅在单线程内访问数据。由于不存在共享，所以即便不同步也不会有并发问题，性能那是杠杠的。采用线程封闭技术的案例呢非常多，例如从数据库连接池里获取的连接 connection， 在 JDBC 的规范里并没有要求这个 connection 必须是线程安全的。数据库连接池呢，通过线程封闭的技术保证一个 connection 一旦被一个线程获取之后呢，在这个线程关闭 connection 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不会再分配给其他的线程，从而保证 connection 不会有并发问题。总结来说，调用栈是一个通用的计算机概念，所有的编程语言都会涉及到。 Java 调用栈相关的知识我并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深究，但是靠着那点 C 语言的知识稍微思考一下，基本上也就推断出来了。工作了十几年，我发现最近几年和前些年最大的区别是，很多技术的实现原理我都是靠推断，然后看源代码验证，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纯粹靠看源码来总结了。建议你也多研究原理性的东西，通用的东西，有这些东西之后呢，再学具体的技术就快了。最后也给你留到思考题，常听人说递归调用太深可能导致栈溢出，你思考一下原因是什么，有哪些解决方案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